想问一问，是否我注定只能一生，在每个夜晚默默的等，等你来去匆匆的温存。有时候也想就这么分，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，可惜你一个深深的吻，让我用心甘情愿的牺牲。可是那情人也是人，你要会为了爱而心疼，能不能轻轻温暖我的伤痕，让我有勇气继续去撑。亲爱的情人也是人，一样有怕寂寞的灵魂，却只能在午夜梦醒时沉沦，飘飘荡荡永远找不到根。是否我注定只能隐身，在每个夜晚默默的等，等你来去匆匆的温存。有时候也想就这么分，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，可惜你一个深深的吻，让我有心甘情愿的牺牲。情人也是人，你要会为了爱而心疼，能不能轻轻温暖我的伤痕，让我有勇气继续去撑。亲爱的情人也是人，一样有怕寂寞的灵魂，却只能在午夜梦醒时沉沦，飘飘荡荡永远找不到根。可是那情人也是人，一样会为了爱而心疼，能不能轻轻温暖我的伤痕，让我有勇气继续去撑。亲爱的情人也是人，一样有怕寂寞的灵魂，只能在午夜梦醒时沉沦，飘飘荡荡永远找不到根，飘飘荡荡永远找不到根。